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2022相约北京。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跟我们互动。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继续来分享的是关于冰雪运动的话题。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有两位，我也是首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他们呢是海淀区第二实验小学的两位家长，一位呢是李延宁的妈妈。那首先呢还是有请他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北京海淀实验二小李延宁同学的妈妈，我叫韩露露。 欢迎延宁妈妈啊。另外一位呢是孙若琪同学的妈妈，也欢迎您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实验二小孙若琪的妈妈张希兰。 欢迎二位啊。为什么今天邀请到这两位妈妈呢？其实也是因为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两位同学啊，是咱们海淀第二实验小学花样滑冰队的成员，所以呢也是想和朋友们一起来交流一下这两位小朋友他们参与到花样滑冰当中的一些比较有趣的故事。当然更多的呢也是希望我们有更多的朋友也可以去参与到冰雪运动当中，去体会这项运动给我们带来的快乐。当然最先开始我们肯定还是要先了解一下啊，孩子们是如何接触到这项运动的。首先可能很多的朋友会觉得说女生嘛，接触花样滑冰还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毕竟运动项目有那么多，我们怎么会选择让孩子去接触这样的一个运动呢？还是先听延宁妈妈和我们来说一说吧，好不好？ 好，我来说一下。李延宁呢是在幼儿园大班的时候，特别巧合和小伙伴们一起参加了一个小雪人集训班。当时孩子呢就是一点都没有接触过，就是在冰上推着小椅子去走，就那种比较可爱的。 刚接触滑冰好像都是用这个方法， 对对， 孩子好像比较能入手一点嘛。 对，是的。当时也是因为我们申办了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那希望孩子呢认识冰雪运动，同时也能够接触到冰雪运动 啊，所以就让他去接触这个项目了。 对对， 然后就开始去学习花样滑冰了。 当时其实就是没有很系统的去找到专业的花样滑冰的老师，只是说跟着一些中级的小教练去学蹬冰，然后是2018年的年底才正式跟的花样滑冰的专业的老师。 那会儿刚开始学的时候，他对这项运动怎么样？还挺喜欢的。 对，孩子特别喜欢这项运动，因为当时也是在5岁左右让他接触了很多的课外训练班，像美术啊、舞蹈啊、书法、钢琴等等这些。因为可能孩子平时是比较好动的性格，你让他去弹琴坐在那儿他可能坐不住，但是他就是特别喜欢滑冰，而且呢他的性格是属于那种比较喜欢有挑战性的那样的，因为像小小的冰刀在冰上其实还是挺难的，能够在冰上舞动就感觉他觉得很神奇，所以他很喜欢这项有挑战性的运动。 这是刚才说的延宁接触这项运动的一个大概的过程啊。 对对， 那我们再听听孙若琪是怎么接触到这项运动的呢？ 好的，其实我们参加这项运动特别巧合，是因为我们学校啊就挨着一个咱们北京非常早的一个奥运级的冰场。它那个冰场的话离我们非常近，每天放学的时候就可以去。其实当时想法特别简单，就是说孩子放学就可以去，直接背着书包就去参加一个活动， 反正也没事儿嘛。 对，没事儿，闲着也是闲着。其实他呢反而性格是像男孩子一样，上学之前我特别注重培养他的运动能力，就是报了一些体能课，然后更像一个小男孩一样，然后姿态也不够美啊， 然后像个假小子。我觉得，哎，花样滑冰相当于他对你的基础的要求还是蛮高的，他相当于要有你的优美的姿态呀、啊， 气质上也有一定的这个 塑造，对对，然后舞蹈上面的要求也是有的，然后想特意的往他这方面培养一下、嗯、然后没想到就是孩子还是蛮喜欢的。其实一年级的时候，我们从一年级开始学的，一年级的时候对他要求也不高，我们相当于一年就每周一天去上半个小时的课程。现在我们知道其实专业的要做花样滑冰要滑好的话，这种量是远远不够 的，对， 其实就只有到学校我们组织了这个花样滑冰的队列滑的项目以后，才发现啊，天哪，一周滑半个小时就跟没滑一样， 对， 基本上时间就 不够啊， 浪费掉了。但是这个校队队列滑对他的整个提升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的、 嗯、 相当于我觉得相当于从二年级进校队以后才开始真正的进入到这个爱好 领域当中啊。 对对对，才是 之前 真正的开始滑起来。 那就像您说的，之前感觉是有点小玩闹似的。 对对，就是图一个劲嘛，因为开始没有那么长远的一个规划、嗯、只是觉得锻炼身体就好。因为其实我周围像我们校队有很多孩子，他们最开始的初衷也就是这样，因为冰雪运动啊对身体来说非常有好处，尤其是一些哮喘啊， 对，呼吸道疾病、 呼吸道疾病， 对， 有好多孩子很小的时候各种吃药都治不好的病、 嗯、 基本上靠这个花样滑冰给治好了 啊。家长们先开始的这个追求目标挺简单的， 就 是希望孩子的这个身体能够更好，哎，这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初衷。但是练着练着就发觉，哎，孩子好像对这项运动越来越喜欢了，而且的确给他们带来了很多的好处，我们一会儿还会继续听两位妈妈和大家去分享啊。所以这个运动也就不自觉的成为了一个很好的兴趣爱好，去坚持下来了啊。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刚才听闫宁妈妈说了，闫宁是一接触就非常喜欢，一直都很愿意去参与这项运动。那孙肉琪也是这种态度吗？中间会有一些抵触的小情绪吗？因为说实在的，我觉得任何运动它在打基本功的时候啊，会有一些枯燥的时候，孩子能够去坚持下来吗？ 孙肉琪啊，他是那种也是特别有挑战性格的、 嗯、 他其实在一年级学到快结束的时候反而已经有一些觉得没太大意思了，因为就像闫宁妈妈说的、哦、开始就在冰场也不是很专业的冰场、 嗯、 然后教练就是有一搭没一搭的那样练着，并不是特别有成就感，进步的也很慢，反而是这个校队给他们的成长有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契机。他刚来的时候是招12个正式的成员，他是第一个替补。 哦，就是咱们校队的时候。 对对对，我们是一个替补、 哦、 但是我们家孩子的性格他特别有意思，他反而就是说替补不会让有的孩子当替补就特别沮丧、啊、 对，那我 就 还玩什么，我不玩了呗。 对对对对，确实有这样的，但是他就反而觉得对自己是一个挑战， 就刺激了，激发了他的挑战欲。 没错没错， 我要成为那个十二个正式里的成员。 对对、 啊、 然后他就很努力的跟大家一起训练，而且、哎、他说像经常是比如说他让练那个舞蹈的基本功也是、 嗯、 他原来说我刚一去没关系啊，我是最后一名、 嗯、 然后忽然有一天特别兴高采烈的过来跟我说，妈妈，我终于变成倒数第二了，我好开心呢、啊、 这个心态真好。 就是这样，在那个校队里也一样、他就慢慢的从倒数第一、 嗯、 然后变成倒数第二，然后逐渐到 这就是一点一点的进步。 对对对对，越来越进步。其实花样滑冰这项运动特别有意思，它不像别人去跟别人的去挑战，尤其个人项目来说、 嗯、 它基本上是在挑战自己，然后每一个级别的这个提升，它每一个就是跳跃，每一个旋转都是在逐步完成自己的一个目标。 其实是从个人项目来说，它是对自己身体的一个挑战，对于集体项目来说又是一个互相协作上面的一个特别好的活动。 对，这是刚才孙肉琪妈妈和我们讲到的啊，她的这个性格尤其是这种挑战欲啊，参加到校队当中呢反而给她带来了一种更新鲜的感受，一种体验啊。那李延宁呢，李延宁是怎么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校队的呢？ 李延宁也是在一年级的时候然后通过选拔进入到校队的、 因为那相比较于孙肉琪可能稍微早一些、 晚，因为我们现在才三年级，若琪已经六年级了、比他大四岁。延宁也是 进入到校队以后才跟的花样滑冰的专业的老师。我们之前其实跟若琪一样，也是一个玩的状态，可能一周两次课，一次半个小时这样，没有一个系统专业的练习。但是当进入到校队以后，看到姐姐们都是一个很不一样的状态，就都是很专业，然后滑得非常好，脚底下非常的溜。那孩子自己也跟我说，妈妈，我希望能够像姐姐们一样那我希望能够多上一些课，然后看到自己的进步，然后同时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参与国家等级考试，因为之前我们也是没有想到考级的，也都不知道，然后也是进入 到本来就是小玩闹，没想过那么专业的去往那走。 其实也是对，也是想有一个兴趣爱好，然后同时能够强身健体， 对 然后当进入到校队以后呢，知道又考级了，可能开始给自己设定目标，同时呢，自己的课时也是增加了，可能每周要到四到五次，每一次是两个小时以上的这样一个训练程度，对 对，这一下提升了不少啊，不管是训练的时长还是训练的强度， 是的，是的，刚开始孩子会觉得有一点点累，但是他很能坚持，因为他也是给自己设定了目标以后，他就说他一定会坚持，从来也不会跟我说妈妈太累了，我们不要练了，从来没有这样的话，因为他真的还是很喜欢花样滑冰这项运动的。 看来就是孩子自己也找对了这个方向啊，就是特别喜欢这个项目嘛。 对对， 再加上您刚才说的，自己主动提出，妈妈我要考级， 是 我要这个加练， 是的， 都能够感受得到，就是他通过参与学校的这个校队。给他带来了影响，就是因为看到了其他的那些姐姐们， 对 他们的这种表现。 是的，而且孩子就是他从三岁多开始学芭蕾，芭蕾形体所以他的可能体态上会有一点优势。体态还不错，所以自己也觉得滑冰比芭蕾更适合他 啊 但是芭蕾我们也是一直在坚持到现在。 其实这两项可以说是一种相辅相成， 相辅相成的， 都是很有艺术气质的这种运动。 是的，因为学花样滑冰，其实花样滑冰就是冰上的一种舞蹈， 对，芭蕾 是不光要学芭蕾的，可能未来其他的像民族舞啊，像拉丁啊、国标这种都是要学习的。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闫宁他也是从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啊，给他带来了一个对于这项运动更深的理解， 对，还有激励激发， 对，甚至说可以影响到了家庭，影响到了妈妈，给他对于这项运动啊要 投入 更 多更 多的时间， 是 更多的比例啊，这种都是需要去陪他一起去完成的嘛。 是的， 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像您刚才也提到的一点啊，时间也增加了，强度也增加了，甚至说要考级都还得陪着他去各处跑啊。一方面他自己坚持是很重要的，另外一方面就是您的这个支持也是很重要的。 是， 对，当时就是怎么想的，就是说要一直陪他去坚持下来呢？ 因为我是觉得孩子只要是喜欢，那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去支持他，陪伴他，因为我觉得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所以也就能坚持下来了嘛。 是是，因为我不太希望是以那种强迫的形式去逼迫孩子去学习，就像他可能坐不住，他可能练琴就练得不是很好，那我说那我们就当玩儿吧但是也是要坚持的学下去，就对他钢琴的话就没有考级的这个要求 啊， 只是一种兴趣爱好，但是那你喜欢的我们就投入更多的精力，我陪着你去做。 像刚才闫宁妈妈说的啊，闫宁就是看到了队伍当中这些姐姐们的表现，我相信若琪就是其中一位很优秀的这个姐姐的代表啊。那若琪她自己的这个状态一直像您说的从二年级一直到现在六年级都在这个校队当中啊，能不能也和大家去分享一下，就是加入到校队之后您感觉到孩子身上的这些变化或者说叫收获？ 其实我觉得花样滑冰给孩子带来的收获真的不仅是他身体上面的。其实那天我们听协和有一个叫杨霞老师，专门做心理咨询的老师讲课，他说运动给孩子带来的这个收益远远不止说分泌多巴胺啊，让他更快乐啊，身体更好啊，其实对他的学习都是有帮助的。像我们光说体育成绩肯定是没有问题，我记得一年级的时候得过一次良好，之后就全都是优秀了，就完全不用 care 他的那个体育成绩了。但是同时学习成绩也是这样，他你看每天我们像 要准备考级的时候或者准备这个比赛的时候、 嗯、 都是要半天下午出来训练的、 哦、 他们比相对比同学学习的时间要少很多， 对， 但是相对这些孩子一个一个拿出来，没有一个在班里学习是差的，都各自会、 哦， 不光是学习啊，各自都会有一些特长。我看闫宁妈妈昨天还发孩子去参加一些什么唱歌比赛、 啊、 什么小提琴比赛，什么英语竞赛，每个孩子都会在除了在这个花样滑冰上， 运动上的 其他不管是在乐器啊在学习上面都有很多特长， 多点开花。 对，这说明什么呢？我说明我发现这些运动啊，它一定是能够促进孩子的，不光是记忆力，不光是他的学习的效率、 嗯、 还有他对学习的热情，都是也是一个良好的互相促进的一个循环、 啊、 对对对，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他既然运动嘛，必须得要有一样，至少要有一样能够让他自己喜欢的、 嗯、 像闫宁妈妈说的，这个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嗯、 既然他喜欢，那他去坚持，我们父母肯定做的就是无条件的支持、 哎、支持， 对 对, 对，然后还有我觉得其实这个运动还对他们有一个好处，就是说这个孩子们之间的这个互相在一起作为一个集体项目、 嗯、 他给孩子的收获不是这种个人项目能够给到的。 对， 像每一次我们去比赛的时候都是有时候早上5点多就起来，然后要大家去准备啊，化妆啊，做热身啊，然后孩子们都毫无怨言的，然后有时候牺牲了吃饭的时间、 嗯、 睡觉的 时间，休息的 时间啊都没有关系，然后孩子反正在一起就特别开心，然后整个集体的这个荣誉感给他们带来的这个收获也是不一样的。 对，就是如果说啊，这个花样滑冰可能先开始很多朋友会觉得这是一个个人的项目，它更多的是我们感觉是单打独斗自己出彩，但是我们在队伍当中它是一个队列滑的展现形式，那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这个集体整个我们团队的一个面貌一个表现，那这时候就不仅仅是说一个人发挥的怎么样，那肯定是要看我们每一个人他们以一个最好的面貌反映出我们整个这个团队的面貌。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们既有个人你需要把自己的这个最棒的一面展现出来的这种属性，但同时呢我们的这种集体项目的这种属性也是必不可少的。 对，大家像队列滑他们会几排几列，中间有任何一个人动作快一点点慢一点点或者摔一跤，那对整体的成绩影响都是非常大的、 嗯、 所以他们之间的互相的默契和配合都是经过长时间磨练出来的。说一个小事儿，就是前上一个比赛之前3天吧、 嗯、 我们家孩子然后在提刀的时候不小心大头朝下就直接栽到冰上去了、哦、然后其实是摔了膝盖、 嗯、 然后但是当时就是很感觉好像很严重就去医院了、 嗯， 然后结果回家基本上收到了每个校队的妈妈或者孩子来的电话、 啊、 大家就特别担心啊，就说马上要比赛了、啊、然后孩子身体怎么样，有没有受影响。 嗯， 然后第二天在比赛的时候我就去看着他嘛，怕他再摔倒再同样动作，结果后来当他真的又摔倒的时候，所有的孩子都冲上去去帮他拍腿。 哇，好温暖、啊、 当时我就觉得好感动。对， 前一天晚上就已经很温暖了， 每个孩子就过去呼噜呼噜他的那个腿、 啊、 好像能够帮他挡到一点那个冰雪的时候能帮他减轻一点疼痛的感觉，都问有事吗、 嗯、 其实还好没有事了，最后也没有影响比赛，但是还是挺感人的，孩子们之间的友谊和那个互相 就真的很暖心嘛。 对，特别特别暖心， 再次体现出了我们是密不可分的啊，我们是一个 team。就是经常大家会说嘛啊，现在我们工作了之后啊，经常说在这个团队当中，每一个人要既有自己的个性，但同时也不要忘记我们这个团队是我们要共同为他去努力的。所以在这一刻，我相信若琪妈妈有这种很强烈的感受，那若琪自己肯定这种感受会更强烈。那她之后有没有也跟您分享一下她当时的那种感觉？ 她当时就说我说你的腿有关系没有，他第一反应就是我能参加比赛吧 他其实更多的担忧也是因为他的这个离场，然后给大家的成绩带来一些影响， 就不要给我们的团队造成影响，这是他首先想到的，甚至都不会想到说我的受伤重啊轻啊这些他都不会想到的。 对对对，其实他们平常摔的多了， 嗯， 就是一个跳完成摔几百个跤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嗯， 就怕在比赛之前然后出一点什么差池， 嗯， 上次比赛之前也有一个小朋友是脚崴了， 嗯， 然后比赛的时候也是带着伤上场的。 我还在坚持啊。 对对对，基本上经常有这种情况发生，但孩子现在已经形成的一种就是说集体的荣誉是最重要的，身体的伤痛都不是特别在意， 甚至可以说他们在面对这种困难也好啊，挫折的时候都不是那么容易放弃啊。从若琪刚才的表现以及您刚才提到的他这些队友身上都可以看得出来，这要是搁我们一般人身上，别说是孩子了，大人这脚崴一下我都想歇三天呢，但他们这个第二天还去坚持比赛，这种劲头的确是非常让我们佩服啊。那到底这项运动为什么会这么让人着迷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女子花样滑冰运动员陈红一是怎么说的。 大家好，我是花样滑冰女子单滑运动员陈红一，曾经获得1956年冬奥会花样滑冰女单冠军的田丽·奥尔布莱特对优秀的花样滑冰运动员特点做出了精辟的描述。他说，一名花样滑冰运动员需要具备走钢丝表演者的平衡，马拉松选手的耐力，橄榄球运动员的侵略性，摔跤选手的灵活，高尔夫球选手的意志，体操运动员的柔韧和芭蕾舞者的优雅于一身。花样滑冰是一项运动员穿着脚底装有冰刀的冰鞋，靠自身力量在冰上滑行，伴随音乐表演，以一系列技术动作为基础编排而成的节目，来进行比赛的一项冰上体育项目。和很多现代体育运动一样，花样滑冰起源于18世纪的英国。早期的花样滑冰更多是人们的一种娱乐和表演形式。历史上最早的花样滑冰比赛要追溯到19世纪70年代的奥匈帝国。19世纪末，大型花样滑冰比赛相继于芬兰、俄罗斯等国家举行。首届欧洲花样滑冰锦标赛在德国汉堡举行。欧锦赛也成为后来国际滑联历史最悠久的锦标赛，直至次年七月，国际滑冰联盟才在荷兰的席凡宁根成立。国际滑联1896年在圣彼得堡举行了首届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此时的比赛项目只有男子单人滑，来自德国、奥地利和俄罗斯的四名运动员参赛。女子单人滑和双人滑在1906年和1908年也相继成为世锦赛的比赛项目。冰舞起步较晚，国际滑联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逐步发展关于冰舞的竞赛规则和标准。1952年，冰舞比赛首次成为国际滑联世锦赛的正式比赛项目。 您对花样滑冰是不是又有了更深的认识呢？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还会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今天的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伦。北京冬奥会进行七个大项的比赛，分别是滑雪、滑冰、雪车、雪橇、冰球、冰壶和冬季两项，将产生109枚金牌，比上届冬奥会增加了7枚。继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两个七年之后，让我们一起相约2022。 7月19号至8月9号，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将再次成为奥运频率，推出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燃在东京》，每天播出十多个小时奥运特别节目，全天全频率滚动播出奥运最新消息，每天从早上7点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11点，每个时段滚动播出奥运报道，早上7点到9点，中午12点到12点半，傍晚5点到7点和晚上9点到10点半，还将推出四个新闻互动板块，通过全景奥运会、奥运零距离、奥运奖牌榜、站在东京看北京等栏目，全面及时深入报道奥运会，设置全天候的听众网友互动平台。北京体育广播还将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听听 FM 客户端以及新媒体矩阵开辟奥运专栏，每天更新短视频、微信、微博等新媒体产品。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 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现。2022年2月4号，全世界的目光都会聚焦中国，聚焦北京，聚焦鸟巢。让我们共同期待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盛会，为北京冬奥会加油助威。 携程邀您来唐山国际旅游岛，家门口的小马代，东北亚优质海岛游甄选地，动漫欢乐谷、游艇、轰趴音乐一应俱全。北京向东3小时就是唐山国际旅游岛，携程订票说走就走。 以上为广告时间。 大家好，我是迪丽热巴。北京冬奥会花样滑冰比赛将会在北京赛区的首都体育馆举行，共产生男女单人滑、双人滑、冰上舞蹈以及团体赛五枚金牌。花样滑冰将动作的技巧与艺术的表现完美融合，将惊险与美丽发挥到极致，是冬奥会上最受观众喜爱的项目之一。全场聚焦，音乐响起，这里有惊心动魄的跳跃，有眼花缭乱的旋转，更有淋漓尽致的演绎。2022，让我们一起在音乐的休止符上为青春呐喊，为拼搏欢呼吧！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 102.5，每天9:05到9:55。主持人梦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2022相约北京。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是来关注冰雪运动，来看一看参与到冰雪运动当中的孩子们，他们对于这项运动的理解还有体会。那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两位嘉宾呢，是海淀区第二实验小学队列滑的队员孙若琪和李延宁的妈妈。刚才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也听到两位和大家介绍了孩子是如何接触到这项运动的，也提到了这项运动给他们带来了什么收获。那严宁妈妈能不能也跟我们来说一说，严宁在参与这项运动的过程当中，您看到孩子的一些变化或者是收获呢？ 我觉得其实孩子在参与这项运动，我觉得他最大的收获还是像刚才你说的，懂得了坚持。就让他这么小就知道了光鲜亮丽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付出。是这样，就是因为我记得在曾国藩家训当中说到一句话，就是若能从此三四上下一番苦功，尽之以猛，持之以恒，不过一二年，自而精进而不绝。其实就是你能在一件事上去下苦功，集中火力去攻克，再坚持的去做下去，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因为其实这个坚持呢，不光是体现在滑冰这项运动上， 对， 也体现在他平时的学习当中。像他每天都会坚持30到40分钟的英语的听读，还有对，听读和配音，然后每天会坚持一篇那个口算计算题 啊，就每天都要坚持 对，每天坚持阅读，这都是体现在他日常的学习生活当中。那同时这个时间久了以后肯定会体现在自己的成绩当中。 对，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已经不仅仅是说我参与这项运动给我带来的一些影响，已经反馈到了我在学习上，我在生活上的一些小事当中，我也能够去坚持。 是的， 这个其实是我们特别希望孩子们能够早一些去培养出来的这种好的习惯或者说这种优秀的品质的。因为我们说嘛，这个步入到社会以后，工作以后啊，有的人说我有拖延症也好，或者说有的人说我这个丢三落四的这些毛病，可能其实现在回想一下，就是在我们少年时期学生时代的一些不良的习惯，自己也没有太注意，但是就这样埋下了这种不太好的习惯。 是的， 但是呢，如果孩子们能够尽早的有这样的好习惯，你看刚才严宁妈妈说的啊，每天都能够坚持30到40分钟的英语 的 学习，还有每天坚持这个口算。所以的确这个东西它是需要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 是 啊，当然一方面是孩子们自己的坚持，一方面是家长给他的这种督促，再加上他通过参与这项运动已经逐渐的培养好这个 好的习惯之后，有时候是不需要说谁还在后面催着他，对他自己就可以去很顺利的把这些都去做好去完成。 是的，是的， 甚至说是给自己制定的是非常有条理的非常有规划的这些安排。那我觉得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的这种收获，就像闫宁妈妈刚才提到的一句啊，在日后的学习啊生活当中，这种收获是都能够看到的。那闫宁在参与这项运动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让您或者是让他比较难忘的事情呢？ 有的。让我就是印象最深刻的是、孩子就是参加国家等级考试三级自由滑的时候、因为这个国家等级考试基础一级二级都是没有配乐的、就是从三级开始有配乐，是有一套完整的很优美的动作。 对， 他当时考级的时候是在昆明、然后他整套动作下来啊，特别的，反正我自己作为家长啊，我感觉特别的美、然后也是一个零失误的通过的这么一个成绩、然后当时他下来我就哭了，就是真的热泪盈眶、那为什么？其实因为在暑假的两个月当中我是陪着他训练的每一天，然后那个三级自由滑是有一个蹲踞式旋转，是一个比较有难度的刚接触的比较有难度的一个动作、我记得当时他就是一直在摔，因为他 始终不能很好的完成这个动作。 是的，因为他腿部力量可能刚开始练这个动作他没有那么强的力量，他做这个蹲踞式旋转就会一直摔一直摔、我曾经给他掐过表，一分钟摔八个，所以可想这个一两个月下来真的是上千个跟头练成的这么一个动作。 若琪妈妈刚才就说了嘛，就一直在摔几百个几千个的这么摔啊。 是的，是的，所以当他完成那一套就是考级动作的时候，我真的热泪盈眶，就深刻的感受到那句话，就是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 所以给您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是的、 他自己呢，他自己的这个感受应该也很强烈啊，毕竟他是亲历者嘛。 其实他这一关过的他自己感觉还好，因为当时我在那个考级现场我哭的时候，他还觉得哎呀妈妈怎么当着这么多人哭了太丢人了。 看来他的这个心态还是比较平和的。 是是是，他可能他自己的最深的感受可能是这个一周半到四级的时候有一个一周半，可能很多滑氧滑冰的孩子都知道这个一周半是一个坎儿。 对 啊，真的是很难的一个跳跃旋转的这么一个动作，当时是把下巴磕破了，磕在冰上，当时去那个整形医院缝了四针。 哇，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自己也没有放弃，然后依然勇敢的上冰，然后坚持到现在已经完成了两周的跳跃了。 哇，那像刚才您说到的啊，受了这个伤，说实话就是一般我们说身上伤别处吧大家还能接受，但是呢伤脸又再加上是女孩、 对， 肯定心里会 很心疼。 对，那您当时会有产生比如说哎呀那还要学这个项目啊，想打退堂鼓吗？ 我是完全没有，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运动员、身上带伤是一个特别正常的现象。对，我觉得只要就是不是说特别影响自身的话、我觉得都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当时他自己还特别在意，然后这个线拆掉以后就是抹那个疤痕膏，可能每一天都是自己早晚的去抹、他自己很在意， 自己很伤心、 对，自己很伤心，都不用我提醒他去抹这个东西、每一天小姑娘嘛可能都比较爱漂亮。 我懂我懂。 对， 但是就这样他自己也都没有说打消念头、说我还要继续去学习。 对，完全没有，他只是当时我们暂停了跳跃的训练，我们其实那一周就当周就开始训练了，就步伐的训练、只是没有难度动作了，就是没有耽误任何事情，也没有说我要歇一个月啊什么的。没有，他自己也没有。 还是那句话嘛，就是培养他们这种坚持，遇到困难遇到挫折不放弃， 是， 然后保持这种很好的心态啊，去参与这项运动，真的是从各种角度，从两位妈妈刚才举的这些例子都能够看得出来，让孩子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很有收获的。当然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点嘛，他们现在都是代表咱们学校的校队，哎，去参与一些比赛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作为学校的这个校队的成员去参与比赛，可能这个感觉还是不太一样的。就像我们说的，和自己之前去以小玩闹的形式学习花样滑冰也好，或者说是去参加一些比赛也好，甚至说是刚才提到的考级，我们都还是以个人的这个身份去参加的。但是参与到学校校队 的这种感觉，那孩子们又是什么样子的？那若琪妈妈能不能也跟我们来说一说？ 哎呀，学校对这项运动真的是极大的支持。 嗯、 其实没有学校的支持，就没有我们这个校队的成绩嘛。嗯，他们每一次比赛的时候，我们校队都有两位老师跟着一起训练。 哦。 然后，在比赛之前，一般我们都会集中训练到2到3周。 哇。 基本上每天下午都得去报兵，然后2到3个小时。 哇。 到比赛之前可能还会加量。我最多算过一次，就包括他个人的训练，包括校队的训练，当然是2天连起来26个小时里训练了14个小时，好像。 哇，那 这么一算，就基本上一直在冰上。 对呀、啊，学习、吃饭、睡觉的时间才多少啊？ 然后在这期间呢，校队学校的老师他们还组织给孩子们轮流买零食啊、 哦、 啊，中间休息的时候有点小点心 啊、我们的这个训练之余的生活也是非常的幸福快乐的。 然后我们校队老师每次的时候给孩子们鼓劲儿、 嗯、 啊，又幽默又有这个感召力啊、 嗯、 然后说的孩子们都这个群情激昂的、嗯、然后开始参加这个训练。而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时候、嗯、我们是然后去参加那个二青会，第二届青少年运动会， 对 全国的 对 青少年运动会。然后当时是去山西临汾，也是学校老师带队， 嗯， 坐火车一起过去。 哎呀， 因为 多愉快呀、这一趟。 其实全国没有这个哪个小学可以自己组队出发、 哦、 都是一些俱乐部的那个 对 团队。然后我们当时是因为前一年在北京市拿了一个北京市中小学生运动会的第一名， 嗯 嗯，然后就是当时出了2个北京市的队，我们就做 其中之一， 其中之一， 嗯， 然后其实完全是本着这种去学习的心态啊，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看看大哥哥大姐姐们都是怎么表演， 对，让孩子们开开眼界嘛。 对，到那块一看，就是个头上至少都比我们高上一头，都是人家都是非常优雅的那个大姐姐的形象，我们像一群小毛头丫头一样， 嗯、 对。然后，但是最后还结果还不错，得了全国第5。 嗯， 因为前五名相当于就是成绩就是有奖状，还能够上台颁奖、 哦， 然后感觉还不错。然后学校也是特别重视，回来以后会每次这种就是比赛结束以后，都会让他们在那个学校主席台上颁奖， 哦、 就在某个周一的那个升旗仪式上， 对， 所以对孩子们也是特别大的鼓励。 是。 在把奖杯奖牌挂在胸前，然后所有的同学都觉得哎呀 很骄傲 啊、对，很非常好，感觉很骄傲、 嗯、 这是学校给到支持。然后我觉得其实真的是很感谢校队，要没有这个校队，我觉得他们个人的项目也难以就是这么好的坚持下去， 对， 互相促进的一个结果。 是，就是让他的这种集体荣誉感啊，以及说代表学校的这份自豪和骄傲的感觉肯定是特别的大的。 对他们一获奖的时候集体的那个欢呼，还有在赛前的时候他们会把手搭在一起、 啊、 一起喊加油的那个感觉啊，振奋全场。我们家长在看的都是很感动的感觉， 很燃的感觉。 对对对对。 闫宁妈妈呢，虽然年纪比较低，3年级啊、 嗯嗯、 但是也是校队的一名成员了。 对， 她自己会有这种比较强烈的，就是我作为校队的一名成员的一种骄傲感、自豪感吗？ 会的，会的。他如果能够进入到主队去参加比赛，他非常骄傲的。我记得他第一次参加校队的比赛是上1年级、 哦、 一年级的第二学期，他当时是在 B 队，因为其实我们学校很就是校领导非常重视滑冰这项运动，所以我们学校滑冰的孩子相对来说也还比较多，所以我们有2个队，有 A 队和 B 队。他当时年龄小，因为 A 队都是大姐姐们，都是级比较高，滑得非常的好了、 嗯、 然后我们当时是在 B 队， 属于替补。 B 队他也是有成型的队、 哦、 然后可以参加海淀区的比赛、 哦、 然后就是在一年级的第二学期参加了一个海淀区的比赛，然后姐姐们是拿了2等奖，他们拿了3等奖、 嗯、 然后海淀区也他们就是哎呀感觉我们是 B 队都拿了前3名了嘛，进入前3名就非常的开心。 对， 而且当时也是像那个若琪妈妈说的，领导校领导非常重视，就是在那个 周一升旗仪式上，小朋友们都上台，他们有一个颁奖仪式。当时呢，连宁是唯一一个一年级的小朋友没有戴红领巾，因为一年级还没有入队，其他的姐姐们都戴红领巾了。然后当时校长还问说：“哎，你怎么没戴红领巾啊？”他说：“我是一年级的。”说：“呀，这么小就可以有比赛成绩。”所以他当时自己也是非常的骄傲。我就听见他底下的小伙伴们都在底下在喊：“连宁，连宁！” 对呀、啊，他们班的同学肯定也会给他鼓劲儿啊，让他自己那个感觉肯定是特别不一样的， 是特别有这个集体的荣誉感。而且就是我觉得在这个集体的训练当中，他是一点都不敢松懈的。可能平时个人的训练他会有时候偶尔偷个懒儿什么的，但集体训练他真的不敢，他就是会怕影响集体的成绩。嗯，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当中体现了一种团队精神，我觉得协同才是团队中最好的表现。 嗯，所以让严宁小小年纪啊就有越来越多的这种体会，尤其是收获啊， 是的， 通过在我们学校的这个校队当中给他带来的这种影响，对于他以后逐渐的这个年级升高之后啊，自己对于这个运动项目也好，或者说是对于整个团队也好，都会有更深的理解嘛。 嗯，确实是，他现在也是终于进入到了 A 队，和姐姐们携手、对携手参加了北京市的比赛。 对，这就像您说的嘛，自己不敢懈怠，所以终于成功的跻身到了 A 队当中啊。 是。 您现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说实在的，我们老说嘛，不上小学不知道，上了小学知道，一二三年级还相较于稍微轻松一些，等到升到四年级之后，这个变化还是挺大的。这个学习呢，刚才您其实也提到了，一遇到集训的时候，经常是上午是学习，下午半天就拉去集训了，那其实对于他来说，学习的时间会受到不小的影响。怎么还能够这么好的去坚持下来，让滑冰和学习保持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平衡呢？ 我觉得主要是两方面，一方面呢，运动让孩子的效率会提升，就是他需要睡的觉都比别人少， 是 非常有精神，就整天活力满满的状态。 嗯， 他自己会给自己制定非常详细的一天的生活这个时间的这个规划的表，我们家的墙上会贴着一张， 他自个儿计划好的， 每天早上几点起床。 哦， 我不叫他，不舍得叫他，他会埋怨我，比如说叫晚了，或者他自己就悄悄上了闹铃。 哦， 然后起来几点钟做什么，几点钟做什么。他基本上从一年级到现在，作业只要老师提前留的，或者他猜到的、预计到的，他基本上会在学校下课的时间写完。 哇，太厉害了，都会猜作业。 老师不建议这样，但是他会，比如说有同步练习啊，书上的作业他自己就偷偷做了，比如抄词啊，放学才留，他就会回家，一回家什么不干，赶快先把作业写完。然后再保证一周至少有两三次的这个个人滑冰的时间，然后就是其他的时间呢，还有各种各样的课外班，基本上不会在家去写学校作业，或者是坚持在一个小时以内完成，然后课外班的作业啊，练琴呢、然后这个还有这个体能，其实滑冰还有很多陆地训练是要需要做的，跳绳，然后那个一些陆地课都要在一天24小时内完成，自己怎么去规划，一定是他自己有一个内驱力，就自己认识到这个事情的重要性，我必须要每天把什么事情做完，做到什么质量，完成什么样的阶段性任务，只有这样的话，光靠我们去父母去督促，其实不可能做长久，一定要靠孩子自己。所以我觉得其实不光是若琪啊，我觉得我们队里的这些孩子大多都是有这样的品质，就是学习效率非常高。很多孩子基本上在妈妈带着从学校到冰场的路上，就把单词背完了，说把什么课听完了，然后或者是在路上，你看着孩子，妈妈还帮着孩子在穿鞋，孩子在那哇吃饭，然后在 啊，都是很常见的一些景象。 对，都是非常高效的，然后一心多用的状态。 对。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锻炼了孩子自己能够更好的、更高效的去利用时间、规划时间的能力。 所以我觉得真的花样滑冰可能这个活动的生涯不会太久，不可能一直到老一直从事这项活动，但是他给孩子的整个的这个收益啊，远远不止 花样滑冰本身。 嗯，但是它也很有可能会成为若琪一项陪伴他很久的兴趣爱好。 对， 这是可以的。 对，尽力坚持。 对，莹莹妈妈能不能也跟我们来说一说？当然，闫宁现在的确是没有若琪这么紧张的课业压力啊， 是是， 还算是稍微轻松一点。 对，嗯 啊，会做一些铺垫的嘛啊。 是。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去帮助他去协调时间上的安排呢？ 嗯，其实我觉得这一点上，就像若琪妈妈刚才说的，我觉得每一个参与花样滑冰运动的孩子，他们就是在滑冰的路上，包括一些上课外班的路上，在车上的时间一定都是充分利用的。 嗯， 他不是看书就是读英语或者是 背课文。 对对，他一定是会利用好这种时间，不会有孩子说去浪费这样的时间的。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说要去做好时间管理。因为像闫宁呢，他可能每天2到3小时的训练，每周可能保持到4到5次。 嗯， 所以其实大部分时间是在花样滑冰上，然后他也是基本上作业，如果知道今天要滑冰，他作业中午会在学校完成。 他，哦， 对，他也是跟若琪一样，可能会猜到今天我们学了哪一课，那今天的这个生字本肯定是要写的，他中午就会在学校写完。 嗯， 或者是数学作业，今天学的是这一课，他就会把数学书或者说数学同步的作业去尽自己的能力去完成。 对， 嗯，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嘛，的确就是让孩子们自己更自觉了。哎，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想要去更好的参与这项运动， 是 那就需要把在学校的时间更好的利用起来。 确实是，因为确实这项运动，嗯，占据孩子课外的时间会比较多，所以他们在课外学习的时间会比其他的孩子要少。嗯，所以他们只能抓紧自己在校内的时间，那别人玩的时间或者课间的一些时间，他们自己都会利用上。 对，其实这也是我们一直说的嘛，啊，这个希望孩子们能够越早培养好这种 好的学习习惯。 对对，利用时间的这些本领， 对， 这对于他们以后来说都会是受益匪浅的。 是。 那当然啊，两位小朋友既然接触到了冰雪运动，那我相信从我们这个家庭来说肯定就会更加的关注冰雪运动。 嗯， 那对于我们2022年北京冬奥会，两位妈妈或者说您家的这两位宝贝啊，对于我们的2022年又有什么样的期待，能不能也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呢？ 嗯，我也跟孩子聊过2022年这个冬奥会。 嗯， 因为孩子也是说希望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我们中国的冰雪健儿们能够主场发挥出自己最优的一个水准，为祖国去争取最大的荣耀。 嗯，那您会和他一起也想去在现场啊，关注我们这么精彩的花样滑冰比赛啊？ 当然希望了，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也希望自身能够投入到这场盛会当中。 嗯， 为奥林匹克冬季运动会的发展和奥林匹克精神传播做出自己的一个贡献嘛。嗯， 如果要有机会的话，能在这个赛场当中做那个捡吉祥物的小球 冰娃。 啊，冰娃。 对，叫冰娃，是的， 肯定更开心啊。 对，当可能会有那种选拔， 对， 到时候一定会让孩子去参与。 对，这是一种别样的体验嘛。嗯， 是的是的。 那若琪呢？若琪到那时候应该已经上初中了啊。 对，一个遗憾的是肯定是要离开校队了。 嗯， 然后但是我们其实特别期待，现在很多中学开始对这项运动也非常的重视， 是的， 也是借着这个2022的一个契机，然后大家都开始意识到这项运动对人身体的好处，也对这个整个团队发展的好处。所以我是期望他不管上哪个学校，还首先自己能够坚持这项运动。 嗯， 然后如果学校还有这项这个 项目的话， 对这个项目的话，那就是非常期待的了。那继续在一个团队，然后如果我们都能去同样的学校更好。 对， 继续把这个团队一起接着滑吧，再滑出更好的成绩，相当于是我们也能够为这个冬奥增光添彩吧。 嗯， 当然也希望我们国家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在我们主场拿到一些以前没有的高度吧。 对，当然虽然那时候若琪的学业压力可能会更大，但是他依然还会很关注我们的这个比赛，这是毋庸置疑的嘛。 对，我们有些学姐都已经上初中了还在继续坚持。嗯，也是他的一个榜样吧。 对。 嗯，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的确对于我们这个家庭，对于我们的这个孩子们，他们在参与这项运动的时候都是有不小的收获，而且呢也